Hello? What's up? What's up? Yeah. Hello? Bye bye. 欢迎收听。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What's up? 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IG， 快啲 follow 多啲 IG， 可能多啲人请我嚟睇戏。 系，因为上次就系有人请我嚟睇戏， 唔系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都好紧要嘅，就嚟一千人噶啦， 系咪好少啊？ 我迈向上次集资又近咗一大步啊！ 人哋攞咩十万奖， 一千好重要噶，一千有冇条金牌仔？ 梗系冇啦，咁添， 一千又好重要噶，因为过咗一千先可以有广告嘅收入噶，系啊， 哦，即 系 会有人喺嗰度。出广告即是最憎睇嗰啲广告咧， 冇错啦， 阴劲阴劲阴劲，系嗰个咩根，然之后 系 卖铺嗰啲、租铺嗰啲。 我系喂喂， 我系杨怡， 咁认真哦，因 为你要讲嘅， 我跟翻你个 topic， 听人哋讲。 今集讲咩话？ 要介绍 系啊， 今集 大家见到个标题，觉得咦咦 都未作标题， 我都谂紧作咩啦， 系咩？ 系啊，我谂咗噶啦，而家唔系听， 吓、 啊、 你已经谂咗， 听嘅听众就知道讲紧，就知道系咩嚟嘅。 O K， 咪纯粹都系 咁就系 Y Y 主场嘅节目，我哋交俾你 Y Y， 将嗰个主场。 喂， 唔系，其实系因为咧就早排啦，而家已经系一个后边后期啲嘅。晚期啲嘅 晚期 絕症嚟 你又用晚期 咧？呢個事件已經去到後期嘅啦，咁就係早排就係唔小心整親只腳啦，咁就已經要做咗手術啦。 所以大家聽唔到好多集啦，即係我哋又少咗。 其實可能冇人發現嘅，因 為我哋成日都唔 update， 因為好多人 對佢哋嚟講， 終於 update， 你都係隔個禮拜咩啦？ 終於有啦，咁嗰啲咧都唔覺嘅。咁其實早排就因為整親只腳之後咧，我哋又即停咗啲嘅，咁嗰啲都系存货嚟嘅啫。 成日都其实我哋 都录咗一次噶啦。 其实我哋永远都系存货嚟嘅。 系啦，永远都存货。 我哋冇开 live 嘅。应该唔会有人觉得系呢啲新鲜。 除非有一千个人会收睇个 live 啦，如果唔系我都唔会考虑有 live 啦。唉，到时再算啦。咪讲都又系。 影住啲咩咧？影住啲猫啊，影贡献啲猫，贡献 场咯， 猫都走啦。咪喺个位咁耐啫， 娱乐无穷咁 啊。冇啊，咪俾翻个公仔佢睇咯。 系。 咁出張 fit 所以當時就受傷之後咧，就其實我都喺屋企休息咗成個幾兩個月嘅。 即係咁講啦，距離佢受傷嗰日咧，搜集日咧，佢嚟搜集日咧，已經係兩個幾月噶啦， 係 就嚟三個月噶啦， 就嚟三個月啦。 錄音呢一刻起計啊， 就已經係差唔多三個月噶啦。咁而家 就三個月咧，冇咁小氣咧，就可以講啦。 系啦，三个月就冇咁小气可以讲， 可以公布啦。 咁之前我哋上一次录音有一次都有讲过，轻轻大个嘅 城寨嗰阵时候 是啊，系我哋坐轮椅翻嚟， 我 想 个关爱座先，唔系佢系要坐轮椅位嘅， 系 睇戏 推佢上斜路咁。 系啊，我哋录音系啊，我哋两个 唔系推落斜路，系上斜路。 哦，推落斜路都上嘅， 咁你上都系都要落， 上同落都要噶嘛。 就唔系嗰幅图嘅。 系啊，画完嗰幅图就跛咗，真系唔好画呢啲嘢。 如果成日都系咁，又讲完又画完之后先发生嗰啲事，又唔画啲咩发达啲钱多到跌晒落嚟嗰啲嘢。 咁你点样整亲啊？ 吓、啊，哦，当时系唔小心跣亲咯，系喺楼梯度唔小心落楼梯嘅时候，因为嗰排咪成日落雨嘅四月， 系 咁而家。即系而家终于好天翻啦，同我嘅脚伤一样啦。由嗰阵时落雨开始，落咗成个几月啦。 落雨先亲，咁系左脚定右脚呢？ 系整亲右脚嘅。 右脚嘅系扭咗定系点样啊？ 系本身以为自己扭到啦，因为你以为哦扭一扭嗰啲啦，点知原来咧我就唔小心骨折咗嘅。 哎呀，真系轮尽啊！ 咁就估唔到会系因为 咁严重啊， 咁严重啦，以为真系扭抽似咧嗰啲睇铁打嗰啲啊，肿咗，跟住 系 点知原来医生就话哦，你照过之后就话喂你骨折咗，咁你就要做手术啦。就因为做手术咧，就令到佢快啲合翻埋。 你住咗几耐医院啊？咁 其实我只系住咗隔埋都系有冇七日咧？ 好似冇，差 唔 多啦， 一個星期 差唔多啦。 因為我中間咧就有斷開過翻屋企嘅。 點解你要翻屋企啊？ 係啦， 因为呢我想讲啦，其实我生平即咁耐以嚟呢未试过入医院做手术同埋即係要住院嘅。咁今次係第一次啦。咁当然我以前有去过医院探人，或者有屋企人啦或者朋友有住过医院，而去医院知道哦佢住院係咁样啦。但係呢我自己亲身第一身呢真係咁样住院而咁耐呢係第一次呢。 喂你直击医院实况。 哇我真係觉得冲击咗我成个人生嘅。 你嘅五官。五感 点知所有成个人 震撼十四人， 因为我之前听啲人即每个我谂冇人会中意住医院嘅，咁多数都系唔话哎瞓唔到啊，或者啲嘢食好差，咁呢啲我其实已经有个心理。 我终于明点解以前即系你识嘅人住医院，佢话好想快啲翻屋企啦。 系啊，即系你通常嘅系咁系病人都唔会想留喺度咁耐啦。我呢个系觉得我系觉得一定既定系咁嘅，咁但系当我自己亲身去体验嘅时候，发现我就知嗰个故中嘅原因系好。多个因素 系点咧？系有咩原机？ 最接受唔到系咩咧？ 最接受唔到第一样嘢咧，就系去唔到厕所自己， 因为佢跛咗。 系因为我咧系整亲只脚咧，咁佢咧其实咧，如果有人睇住我扶我，即系去咁样辅助我咧，系我系可以行去厕所啦，即系可以用一啲推我去啊，或者用一啲支架。但系咧，因为佢咧，如果你冇屋企人喺度，或者冇人嚟探你咧，佢哋医院的姑娘是不会给你自己去厕所的。 首先 YY 不是住那些法国医院，他是住普通的 政府医院， 公立医院 他们就不会给我自己走去，就算我是可以自己处理到，那你又要叫他。那这个是我最顶不顺的，因为我觉得，他就要我怎样呢，他要我在床上面屙，就用一个兜啦，佢哋叫做尿烹啦。因为咧开头我就完全唔识用嗰嚿嘢啦，我唔知道可能有住过院嘅人就知道啦。 其实有生个仔啊，或者 系啦，可能 知道 我就 觉得好爽添。 嗱，男人嚟讲，我觉得就好容易嘅。但系女人嚟讲， 男人边个樽你都得啦，所以烹啫。 但系咧，佢第一次俾我嘅时候咧，嗱， 震惊你嘅， 我咧就完全冇点样用过嗰嚿嘢嘅。咁佢咧亦都，我觉得佢有少少当你系知啦，因为冇人会行过嚟话识唔识用啊咁，佢就成俾我就算噶啦。跟住佢就 唔系啊，嗰个姑娘有问过有冇用过啊咁嘅。 我唔识 有啲啊， 同埋佢嗱我咁讲啦，因为有我只可以话佢哋咧好忙。其实呢可能都唔得闲慢慢去点样去照料你嘅。咁佢就会摆低俾你用。 加上你后生。 係啦，佢唔我唔系话嗰啲 老人家 七老八十啦。可能阿婆嗰啲可能佢会 take care 多啲，就会点样帮你。咁我第一次用嘅时候系屙唔出嘅。我完全系呢摆你系好急啦。 一滴都冇啊冇啊。 多滴啦，咁因为 憋啦憋啦， 即系佢叫你屙落去啦。咁首先我咧咁啱咧就唔好意思地，我住嗰个床位咧系冇一个帘嘅。咁咪当时我第一下去咧系住喺一个 浅见嘅位， 浅见嘅位啦，好似走廊咁嘅地方。佢冇遮住我，咁你只可以点屙咧？就喺个被窦度屙咯，即系你冚住遮住啦。你谂下，你幻想下自己被窦度屙尿。 真系好耐唔想落床， 系 冬天嘅啫。 唔系你，我 feel 到咧，系你个肚好急，但系你 因为你精神嘅，即系你个压力嗰样嘢，压 住啲 肉体想屙。 你好似发梦咧，你有冇试过发梦急尿啊？ 有。 然之后你系好想屙，但屙唔出嚟，屙到咧就赖咗噶啦。咁后 屘放松嗰度气啫。 系啊，同埋我唔知嗰个嘢咧，究竟褪前定褪后好啊？因为我惊整到成床都系仲俾人闹啦。跟住后屘我系慢流咁样屙到咯。好慢啊，即系你屙咧唔敢，好似平时去厕所啡晒出嚟啊！你好似个水喉，开少少，开少少，跟住屙完之后咧，好似有啲急嘅，跟住咧又要叫佢收翻埋。究竟我收翻埋之后咧，我系拎出嚟俾佢揸住，叫佢收啊，定还是喺嗰个？ 你首先饮一啖先，然之后俾翻佢， 定系喺个被兜度叫佢帮我拎只手入去拎翻出嚟咧？咁呢个咧都搞咗好耐啦，最终我系好似我谂去咗三四次，第四次之后先好似掌握到点样去咯。 嗯， 同埋要面对真系要喺嗰张床度屙咯，因为佢唔俾呢啲嘢。 系咪出院之后先识得点样屙？ 而家唔识屙啦又。可能唔系大概我知道咧，其实佢咧， 我喺度先嗰句嘢，我今日又唔识屙啦。 唔系啊，我唔知啊。如果你大家都试下嘅话，你就知道嗰个掌 有心啊，有心 流晒出嚟。咁希望大家都有冇事嘅，系咯。咁呢个你话我最难牙嘅咪就系我谂系屙尿去厕所咯，即系求人啊。 同埋隔篱位去厕所咯。 系啊，即系 隔篱位屙尿， 即系 隔篱嗰啲屎咩啦。 都有嚟睇过我啦。咁咧，我觉得去厕所，因为原来你要面对咧，你嘅左邻右里嘅病人咧，可能都系落唔到床，而佢哋系要喺佢哋张床位度，即系你隔篱。 因为都系骨科嘅病人，女病人啦、啊，即 系 都系整亲只手啊，整亲只脚啊。 我哋探佢嘅时候，隔篱床位个阿姐点叫我哋？佢话你两个女嚟探你啊？ 系啊，第一即系头一日啊， 系啊， 头一日嘅时候，系啊。狂笑咗两个喺度， 话说咧， 我哋笑到录节目咁笑两下几大声喺个医院。 唔系话说咧，即系我隔篱床就有一个阿姐啦，咁可能佢，我谂佢应该都有50+60岁啦，又唔系对阿婆咁嘅，咁佢一直同我倾个偈嘅，但系当然我哋冇望住大家，因为你喺医院咧瞓喺张床度， 水平线。 瞓喺啲床度就喺侧边讲嘢，你唔会望住佢，因为你瞓喺度噶嘛，个个都系咁噶咋，冇嘢做噶，即系擘大只眼咁样样，一直瞓觉噶咋。跟住咧，佢同我倾个偈好耐啦， 精神病院。 直至到阿牛咧同杨怡嚟探我嘅时候，就去推我去厕所嘅时候，再推翻我入嚟，佢就睇到我正面啦。跟住嘅时候，佢就佢当时都冇望，佢就哎你两个女嚟探你，跟住我呆捻咗， 狂笑笑到黐线。 佢两个系咁狂笑啦，跟住我话吓我两个女，跟住我就唯有顺住佢条 story line 咧就话如果我生得佢出就好啦。跟住佢望一望我就哎呀原来你咁后生噶，哎呀睇到你啦而家咁咯。然之后呢两个笑话唔系呢两个笑话系呢两个人就喺度笑话不停咁 娘亲。我哋嚟啦， 妈咪， 我真系觉得佢好睇得起我啦，得到佢睇起你， 你有前途。唔系，其实我都冇谂过佢居然讲，我初以为咧，佢讲啊，你两个妹啊，或者朋友啊， 系啊， 即系人哋睇你啊咁样。因为咧喺医院咧，我哋喺探病者嘅角度啦，即系就睇啦，就会知道咧医院咧。就算都系大家好有钱咩，都系住公立噶，即系隔篱都有其他床位嘅人啦。其实其他床位人咧系好八嘅，即系佢好想知道呢个人边个探佢咧，嗰佢老公啊，唔系喎， 或者 点解 佢整 亲 嘅咧，系咪？ 嗰个男人咧，唔系好似佢，唔系佢老公嚟 嘅， 佢叫佢家姐嘅， 日日都嚟嘅呢个人。 系啦， 唔系我 觉 得 呢个冇人嚟探， 因为冇事发生啊。 都系一个男人，可能冇小朋友啊。如果小朋友会唔嚟睇佢老母啊？即系好，其实隔篱床嘅人好八嘅， 因为冇嘢做嘛。 系啊，好留意嘅。哇，佢拎晒饭俾佢食嘅， 帮佢梳头。 哇，佢都冇煮嘢，就买啲饼俾佢嗰啲咧，即系好多睇。睇人哋做咩，主要都系咁，所以咧 ，Y Y 隔篱床嗰个阿姐啦吓，就好中意 focus 我哋有人探佢嘅时候咧，就见到人买嘢俾佢食啊，喺度望啊，又要唔可以太明目张胆咁望啊， 咩啊， 加把口啊，咁样 得嘅，系咁叫我帮佢斟水啊， 即系啊，如果嗰个阿姐咧，好似冇乜。都冇人嚟睇佢， 有嘅有嘅， 有嘅。不过 个女晏昼 唔系日头少啲嘅，可能一次咯， 得两个时段。 你两个时段可能得一个时段有人咯。 咁然后就会望下我哋啊，跟住又喺度。总之我哋都预咗咧，我哋讲嘢嗰个姐系听到晒嘅， 冇办法啦，好近嘅。 咁我哋冇咩讲嘅。 好彩佢唔系我哋嘅听众啦。 系佢唔系，佢应该唔识。 咁冇嘅，因为通常呢啲公立医院，尤其是当日阿 Y Y 嗰个床位附近嗰啲人咧，都系老个 Y Y， 即系啲阿姐啊、阿婆啊个头，系一个阿婆咁啦。 冇错冇错， 系啦，咁就唔系好理会我哋三个喺度笑到癫咗，咁都冇乜理。 其实普遍嚟讲咧，即系嗰啲病房咧，都系啲老啲嘅，因为可能佢都系整亲啊嗰啲，即系少 或者换咩菠萝盖啊嗰啲啊， 做手术即系少啲后生，真系我系最后生， 佢真系啊万中无一 嘅。咁你好难讲嘅，我都明白嘅，即系你医院嘅时候咧，即系冇嘢发生啦，你最多咪玩电话。 所以你明白点解有啲听众话咧，我住院嘅时候听做咩啫？ 都系好闷， 听晒 系啦， 我明啦，终于 都系 系狂听咯喺度，应该多谢大家， 真系 多 谢 大家。但我唔会鼓励大家入医院听嘅， 喺屋企听得 系啦。咁啱喺医院听到就系另一件事， 系你好彩啦啊！ 系，所以都真系呢个系即系住院嘅期间。真系顶唔顺啦！即系就算有一日佢话可以翻到屋企俾我啦，第二隔咗一晚定两日咧，我就要翻翻去 了。好似两晚啊！ 系啊，我都想翻咯，因为真系你喺嗰度。 多一日咧，多一晚咧，你都觉得好，其实真系好辛苦啊！你哋受到呢啲咁样嘅屎尿攻击啊， 又唔可以冲凉、啊， 跟住你又冲唔到。其实佢可以，你真系有人帮你冲凉，可以去嗰度冲嘅，但系唔会想喺度搞咁多嘢咯。跟住你就即系好多嘢，你照你要同人哋要求人哋帮你先得咯。咁但系人哋唔会咁得闲帮你。 我哋曾经有可以推嗰张即系张凳咧，厕所凳嚟，我称之为系有碌嘅凉椅，但系厕所专用胶嘅，中间有个窿嘅。即系佢吞过就喺屙噶啦，坐喺张凳度，跟住我就话咁推你过去，然之后我哋肥你咯，花洒， 但系我唔系好想咯， 但系要好做， 白日之下咁啊， 系啊，白日之下， 即系你其实咧，当时你个冲击就系觉得自己好似白日之下咯， 你老人院咁啊嘛， 系差唔多近乎嗰种感觉咯，只系你 但就冇天台冲凉啫， 系啊，冇啊，冲凉你可以冲嘅，不过我唔搞咁多嘢啦。其实咧，当你我都明白点解你话有啲人喺医院，如果真系佢比较病咧。病重啲要住耐啲咧，即系成日冇乜尊严啊！首先你屙尿啊，呢啲全屙屎屙尿咧，俾人哋听到晒，因为你唔会细细声，我想屙尿咁，你都屙尿啊咁，即系我意思系你冇 系咪屙尿啊？要尿趴， 其实冇乜私隐啦，即系你唔想讲俾人听，或者你唔想俾人哋知道晒，但 系 冇噶， 系啊。 你一定要俾人哋冇乜尊严嘅，跟住你可能你赖咗啊，或者你整污糟咗咧，你系全部人好似 都知道你先啦。 佢又唔系话哇你搞咩啊咁嗰啲，但系咧你会全部湿晒啊，换同你换啊咁。 三号床赖湿咗啊，换片。 你简单啲嚟讲，个个都知道你发生咩事噶，你喺嗰间房度，所以咧我可能老人会觉得。咁系咁噶嘛，老人，但我可能唔系系老人咧，而冲击咗呢啲咧，我觉得吓好唔掂啊，真系好唔掂，我走我走咁，我就系咁都要走咯。 我你刘华，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 啊！系啊，所以收尾我就系断断续续，我就住咗好似差唔多都系 一 个星期啫，都系 总共 啊，系啊，即系中间又要再翻翻去啊，咁就到我再。即系再翻翻去的時候 回归家庭， 我就知道要准备啲咩啦。因为第一下咧，当时我冇谂住自己要住院，所以就好多冇尿袋啊，跟住啲线又 唔 系 屙尿嘅尿袋，系叉电嗰啲， 屙尿 嗰 啲系尿烹， 系啦，有分别嘅。 系啊，跟住你又可能 有电同冇电， 跟住你又要准备好多电啊，系电源啦、啊，因为要叉电咯、啊。 而我同杨怡就处于一个吓，佢、啊、要啲咩啊？我哋拎俾佢啦，即系 靠人哋。 系啦，食唔食？食咩啊？买俾你啦，食唔食呢个啊？ 咁唯有系咁啦。 闷唔闷啊？ 系啊， 帮你 download 咗啲嘢睇啦，咁样咯。 系因为嗰度咧，啲 WiFi 又要限住用啦，咁你数据又冇用得，即系我又唔系无限啦。咁所以佢哋就之前会download 定啲嘢先，你再翻入去嗰时， 好似 入插咁啊！你大概知道自己需要啲咩，可能你需要一个杯啊、个壶啊，系咪？或者你需要湿纸巾，因为你唔系成日可以去厕所啦，又要 抹身啦， 系或者你要清洁啦。 咁加上咧，因为 Y Y 咧，佢系整亲只脚咧，所以佢不能够随便咁走动， 唔俾我行。 系啦，即系你可能咧，你唔系整亲脚嘅，你系整亲手嘅，整亲一只手啫，仲有只手同埋只脚冇事嘛？你可以落床啊，其实系咪？你可以厕所，你可以拎嘢喺侧边嗰啲柜度。拎嘢得，斟个水都斟到啊！你即系有手又可以落床，最紧要系 所有嘢都要靠。 系因为佢整一只脚，所以咧佢落床又落唔到。咁变咗咧，我哋就都会谂咧，哦，佢可能有啲咩要拎，譬如佢嘅鼻通啦，系咪先？佢最中意鼻通 啊嘛，有好多人都中意鼻通噶，有人留言 系啦，鼻通之友梗系鼻通啦，鼻通要攞到咁你嗰张咁嗰个咁嘅格仔睡衣又冇袋噶， 系啊，嗰套衫咧系冇任何口袋，所以冇嘢可以摆到噶。 咁变咗你俾个袋仔，佢要摆纸巾啊、干纸巾啊、 湿阿婆点解有个袋啦？ 系啦，湿纸巾啊、白花油啊、鼻通啊、喉糖啊， 因为你又唔可以成日去厕所洗手啦，你可能只手好污糟嘅，摸嗰啲嘢 系啦，嗰啲洗手液啊，即系。总之一啲佢有个袋仔啊，所以啲婆仔啊嘛， 唔系全部都要随身嘅， 系拿高件衫个袋仔，呢度呢度摆度摆度，我成日抌咗佢， 要喺 坐嗰张凳啊， 系， 同埋我想讲医院嘅凳咧，你去探病咧，隔篱咪张凳咧， 千祈 唔 好 乱咁坐，因为我见过好多嘢摆喺上面， 例如 我见过有屎有尿啦，有人喺坐上面屙屎啊，当然佢唔系坐。嗱喺张凳度啦，例如嗰啲换咗出嚟嘅嘢摆咗喺上面啦，太恐怖啦！呢个系咧，你去探病，你可能哇有凳坐，快坐啲咧，我就全部叫佢哋坐床啊，情愿你坐就唔好坐多只脚。 系咁啊，你过嚟啊，你行过嚟啊， 坐多只脚， 唔好坐度啊，唔好坐度。 你个袋都摆上去， 你摆喺度摆度啊。 系啊，同埋千祈一定要洗手， 离开医院嘅时候，一定要洗手。 因为我真系 洗手洗手洗手， 我真系见过嗰啲任何嘅嘢咧，碟摆啲咩上去台啊，食张饭台都可能有曾经有嗰啲屎尿 嘅。你个尿棒摆喺度先啦，整啲收啦， 系 啊， 咁嗰啲人真系咁噶。 因为他们太忙了，人手太少， 我都明白 他们真的有事做的， 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扮忙的。 我都觉得自从我住院就发现，即平时我们就看新闻又说什么医护人员啊那些，即说不够啊，搞到病人，其实我都觉得是真的不够人手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的。即我想都是一个真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并不是真的他们说懒啊。 同埋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都是不要打搅姑娘，都是如果搞得掂的你就同个你就啲家属。熟同个病人自己搞掂佢啦， 同埋原来文职系恶过姑娘嘅， 哇！呢个要讲埋先，先去下 part。我同杨二僆就去探 Y Y 啦，中间咧我都唔记得系 争几分钟啦， 系咩咧？系因为佢系当好似六点先入得去，咁咧我同杨二就一次就等入去啦。 见到有人冲入去，我哋唔谂跟住咯。 嗰时已经五十几分噶啦， 即系争少少嘅啫， 争五分钟定五十几分。咁个中间个护士站咧就传嚟一声大喝一声。 系啊， 咩人嚟啊？未够钟喎，出快啊！咁样，咁咧，我原先谂，哇，好大官威啊！即系我哋唔系早咗十五分钟而入咗去，我哋系真系搭即系零零啊嘛。嗰时系五十几分嘅啫，跟住我想，哇，咁巴闭系咩护士长定系咩？即系话笑。跟住后来我哋一睇，吓、啊。佢系文职嚟嘅， 佢 只 系一个 证啫嘛，因为 系处理文件嗰啲。 但系啦，佢唔系姑娘，都唔系医生。 唔系我明白嘅，咁我哋都唔啱跟住人哋入咗嚟，但系都唔需要咁大声。 系啦，何必咧？ 我谂佢可能其实好多盲模都系咁样咧，即系系咪都冲入去，所以咪咁咯。 同埋我都试过俾佢喝咗嘢嘅， 系我都试过。 系啦，即系佢，诶，即系佢话咁样，我有啊，想点啊？ 系啊， 而且杀咗你成家。 唔系啊，佢咧又叫你推佢入去，又叫你喺度登记。 系啦，你推埋佢，喂，你去边度登记？哦，咁你叫我推入去。 系你真系牛啦，点会射你？ 跟住 成 啲姑娘就，我嚟，我哋嚟，要 解。反而咧，嗰个护士长喺我哋出院嗰阵时，笑口噬噬噶，冇嘢 啦， 好啦， 好啦，你小心啲啦，嗰啲咯。 系啊，冇见到你啦，咁样啲。 喺出房间噶，唔好望翻转头。 唔系一啲啲啦，我觉得有好嘅，亦都有啲可能真系做到滑晒牙，真系有啲负气 嘅。系啊，我觉得都明佢哋好忙 嘅， 系啦，大家知道嘅。 但系因为病嘅人咧，始终或者喺入边住嘅人咧，都可能有啲好心急啊，或者真系想知道自己点处理啊。 系咁嗱，又好彩啲嘅系咧，因为佢系骨科啦，即系YY今次住嘅，就唔系嗰啲。病人啊， 内科啊，即系嗰啲系， 即系啦，即系有病要食药或者唔舒服会呕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咧，我谂嗰啲仲 恐怖 好多咯。咁就都唔希望大家住院嘅。咁但系如果住院嘅话咧，最好你就谂下有啲咩要人哋帮你攞， 或者谂下啲咩消遣咯，真系。 即系啦，如果后生嘅，尤其是我哋呢啲即系 touch wood 啊， 唔系七老八十嗰种， 系啦，唔系七老八十嗰啲。同埋我有阵时系觉得你如果即系咧，住院嘅人咧，其实真系好闷嘅。 系啊， 佢真系会日夜系娃娃，而家好清楚啦。佢真系日夜 日头望到夜晚， 全日就喺度， 真系好想有人探佢。 系啊，佢真系好想个佢识嘅人出现咧，同佢讲咧翻个出边嘅世界咁，好似佢好似成个去咗另一个世界。 其实你问我咧，我觉得有少少似坐监。 系啊，你去咗另一个世界咁噶嘛？ 好似吓出边就啲人 最紧要你又行唔到咧， 即系喐动都 有啲人住院，佢行到佢落去食嘢噶， 或者佢行开下落去兜个圈咁啊。 其实但佢都唔系好想你哋行嚟行去噶，即系自己喺度行。 梗系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 会闹噶， 即系 touch wood 讲句啦，你有朋友或者有啲人 咁，如果有买保险嘅朋友就住翻私家啦，系咪？ 但系私家系都系少啲床位，或者再劲啲你先一个人住一个房啫，好难啦。 都闷噶一个人个房， 啊、即系因为唔最，我觉得真系似坐监，同埋、 啊、 所以佢哋先至会系咁盼望你嚟啦。 有人同佢交流下咯， 有一个佢识嘅人，啊、好似哎呀，终于见到啲识嘅面孔啦、啊，即系唔系姑娘，唔好问佢啦，梗系错嘅，成日咳啦， 或者啲嘢真 系 好难食嘅。 系啦、啊，你即系你人生就系你朋友，你识嘅人 咯，探病嗰 阵食好好嘢啊嘛，你全部都冇晒， 冇啊冇，冇自由咯， 所以大家如果有你身边有人系即系可能入咗医院定咩，你如果有时间，你去睇下佢啦。佢好开心嘅，你唔使做啲咩 嘅。咁但系如果你冇时间都唔紧要嘅，我觉得尽 即系关怀下咯，唔好啦，算啦，佢出嚟噶啦。 不 不过终于明白点解一个人住院嘅时候咁想有人嚟探佢咯、 啊。因为你真系嗰种感觉咧，你好似我话听我由朝头早七点开始运作啦，仲勤力过翻工啦，因为佢会叫你起身嘅，跟住你咧就不停喺度好似咧 冇嘢好做入 冇嘢好做啦。你当然你话咪睇电话咯，其实咧我想话俾你睇嘅时候，你睇得几耐啊？ 系啊 ，Y Y 曾经有讲过话，我而家最想做就系摊喺度，咩都唔喐，然之后睇电话。 点知老 跟住 过 一排之后，佢就我回忆你真系咁样， 所以唔好乱噏嘢。 详情听翻妹咩姐嗰集。 唉，话说即系我已经当时即系住院，头先讲咗一大堆关于即系点解会咁样，医 院嘅嘢， 即系遇到啲系啦。又唔系不公平对待，即系一啲咁嘅经历啦， 好日常嘅事嘢嚟啦， 住院 嘅日常， 系一个香港市民嘅日常。 咁点我点一知估唔到啦？唉，终于唔使住院啦，可以翻屋企啦。即系我嘅康复要喺屋企度疗愈嘅时候咧，疗伤嘅时候咧， 新嘅嘢出现。 之后发现另一样嘢就系因为总我当然唔会成日出到街啦，因为我需要人哋协助啦，咁我要坐轮椅啦。咁但系当我要出街嘅时候咧，我又发现咧，原来咧。即我做咗呢个伤残事嘅时候，翻原来好多设施啊，或者出边嘅嘢咧，原来你系另一番感受咯。即系嗱，譬如我简单啲讲啦，即系你出门要搭车，已经系一个问题。你坐轮椅，其实你好多人咧都可以坐公共交通工具嘅，唔一定要坐的士嘅。但系咧，你最后咧都系会想拣翻的士嘅，因为你嗱，我想讲地铁我坐过，同埋巴士咧，巴士我未坐过嘅轮椅，因为我觉得真系好难坐到巴士。首先咧，巴士即系要绑喺嗰个位系倒转咗噶嘛。 系啊， 我有朋友嘅情况，你有冇坐巴士？我话冇。都话哇好如果即系要好大嘅耻度耻辱度，即系你望，首先你 个望住你啦。 系啊，佢话即系你嗰个位你得唔得啊？咁我话唔得，因为觉得首先我系觉得巴士咧，如果即系要推我出去坐巴士，我好辛苦，我觉得嗰个人，因为你又要系要落块板啦，跟住所有人又要望住你，跟住箍喺嗰个巴士嗰个轮椅位咧，都好麻烦。 平时啲人即系箍住个买送车嗰位， 系啦，即系嗰度咧，同埋好多人啦。我觉得巴士，所以我冇拣到嘅，所以咧我系最后都系只系搭过地铁 同埋的士咯。 系啦，咁地铁咧，其实都稍为好啲嘅，只不过原来咧，当你使用嘅时候咧，虽然佢有咩伤残人士位，即系特阔落啲，等你一推推到入去咧，但系原来有啲小嘅问题就会出现啦。例如咧，原来咧嗰个地铁同个月台。中间嗰条空隙咧，其实真系好大嘅，有啲大，有啲又唔系嘅。你唔好话以为个个都系，有啲系好阔啦，同埋咧佢系高咗一级嘅， 唔系水平。 系啊，当然你话咧，其实你系可以召唤地铁嗰啲，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 有 啲人系拎个斜板嘅， 系啊。 咁但系对于我哋可能只系得一两个站，又觉得唔需要特登叫人嚟讲咧。 同埋因为我哋即系譬如我同我阿去街或者佢自己去同其他人去嘅时候咧。因为佢后生啊嘛， 系啊， 即系变咗我哋后生就觉得算啦，唔使嗌啦。如果系我哋系七十八十阿婆咧，咁梗嗌啦。 系啊， 但系就系正因为 Y Y 咧，佢好后生，个个都望住佢。 系啦， 即系好多人会，原来我唔知系咪系叫歧视咧。有块 面望 只脚， 有 啲人真系好中意咧望噶望，譬如嗱。我咧系咁嘅，我特登咧就冇着到，因为我只脚咧有个伤口嘅，咁我就冇着到任何嘅物啦去遮盖佢嘅当时。因为我去俾人睇到我整亲，因为咧我听好多人咧系，就算你坐轮椅都唔会理你撞埋你啦，好多盲毛推埋你啦，扫过你只脚啦，即系完全系，哇！佢唔当你系有问题，即系唔会话哦人哋整亲啊，唔好行咁埋啦，乱咁嚟去推车拉嘢，唔理你噶。即系所以我特登系俾人见到我只脚个伤口。 同埋咧，即系如果搭地铁咧，我哋就发现咧。你突然之间会前所未有咁留意啊！嗰啲个地铁站隔 lift 喺边嘅？ 系啊， 隔 lift 上到去嘅话，系咪我哋要去嗰个出口咧？ 可能唔 系， 系 啊，唔系噶，可能你 A 出口最近， 啊、 A 出口楼梯嘅啫。 系啊， 一谂先去到先至，咦，系喎，屌，系冇 lift 噶喎。 系啊， 去边个地区边个位先方便咧？ 跟住原来 D 出口先 ，D 出口好捻远噶，其实距离你要去嘅目的地， 啊、或者你搭 lift 嗰度系学你话斋系 头嚟嘅，但其实你去尾嘅、啊，你都要推翻过去噶。 同埋、啊、你谂下，我哋喺 Y Y 整车期间去咗睇九龙城寨嘛？ 系啊， 系啊，系啊， 你谂下睇戏嘅时候，原来要拣边间戏院，唔系坐第一排咧？ 系啦、 啊， 有啲轮椅位系第一排嚟嘅、啊， 其实第一排点睇呢 即系好辛苦，发现原来好多设施咧都唔友善咯。 唔系嗱，其实咧，因为咧，我哋即系忍唔住中间就去坐轮椅。其实我本身都唉唔想去嘅，因为觉得好麻烦，又 要 叫人推 落 去啦， 好多嘢好似系。 系啦，又唔系我自己可以做到嘅嘢，又要麻烦地嘅。跟住我觉得系咪唔好睇啦？但系当然个个睇晒嘅时候，我又好想睇啦。咁收尾 喺屋企又冇嘢做， 几经转折之下，我真系要去睇，先发现咧，原来我发现你伤残时，你可以拣嘅。戏院咧，虽然有啲声称话自己系有轮椅位，但系其实唔系友善嘅。 佢系个窿嚟嘅， 我有啲 似平地 啊。喂，嗰间我去过，喺前面嘅，咁点咧？ 系前面总之突然之间缺咗一几个窿，冇摆到凳，喺度轮椅位。 系，同埋咧，佢好近嘅，系啊。喂，你买飞啊，就算轮椅位都唔会平咗噶，都系嗰个钱噶。 张凳我自己带嚟，会平啲啊？ 唔系好啊，因为你俾个咁嘅位人睇，点会睇啫？即基本上咧，佢系整咗出嚟，但系佢唔系。想有人用嘅， 绝对唔系 user friendly， 真系唔系想俾人用，同埋 为咗个法例规定， 系我觉得系嘅、嗯，或者佢哋有啲嘢一定要整啲出， 我哋唔知啦， 系啦，咁跟住咧，仲有你同一个轮椅嘅朋友去睇戏，咁你个有个人噶嘛，嗰、那个人咧就唔会同你轮椅个朋友一齐坐嘅，即系佢唔会设计到俾你一齐可以点样坐嘅，即系轮椅还轮椅， 或者前边 冇关心到你咁多，所以我使用嘅时候，厕所又系啦， 系啦。就算有轮椅位戏院咧，嗰啲厕所系即系楼梯行上去吓咁咯，系咪？ 佢有通常有啲系 有 一个残次， 但 系好细咯， 系就好污糟，一系就唔开放嘅，即系唔系有人用，梗系佢锁捻咗。 嗱，有一次咧，我哋试过三个咧，就去一个商场嘅厕所，佢有残次，好新嗰啲咧，即系整到好靓啊，有自动门嘅。但点知咧，我哋三个都试过啦，佢就陪我去呢个厕所。点知我哋就喺个厕所等咗好耐， 十分钟啊， 超过十分钟我谂， 只系十五分钟我谂 就。咁我哋三个就企坐，佢哋系企我系坐， 你坐。 咁佢就喂，系咪入边有人？我初头都话，不如我哋佢哋话，不如去第二个啦，好似冇，好似要等好耐。跟住我话唔紧要咯，未系最急嘅，不如等多阵啦，因为我唔想再推啦。咁跟住佢哋咧就等咗好耐之后，喂唔系、啊，入边有冇人噶？ 如需协助，请致电。 系咁，佢哋就揿嗰个掣又开唔到噶。咁跟住身边就有个电话喺上面，佢就决定打去 客户服务。 我打去之后咧，个商场嘅人咧就话：我而家派同事嚟睇下。咁派同事嗰度又用咗五分钟定 十 分钟啦。 嗰个姐啫，可能喺隔篱区搭车嚟。 咁呢个时候阿牛已经嗰啲火力全开啦，开始上。跟住咧，嗰个人嚟到之后都系开唔到对门啦。咁我就。其实我哋有怀疑过咧，因为咧有啲人可能唔想清洁咁多嗰个残次啦，或者好多人用得好差嘅都就锁咗佢，有人嚟先开翻佢。咁佢又好似唔系呢种。 最好笑咩？我嗰个姐就有趣，你都收到个 order 系人哋话个残次入边冇开门，咁即系可能有人会想用啦，系咪先？但佢行到过嚟咧，做咗一啲我哋已经做过嘅，例如敲门啦。同佢系好人啦、啊，好人啦、啊，所以我做咗啦啫，做咗几次啦、啊。 其实我有另一个想法嘅，当时因为呢一个系残次，可能有一个，例如有一个阿伯，佢真系即系有少少行动不便，用咗呢、這个，但系晕咗。 系啦， 喂，但系你咧，我等完之后再等都系。好耐嗰段时间，哇！ 嗱，中 间 咧喺呢个阿姐未嚟前咧，我仲曾经走去女厕揾嗰个女厕嗰阿姐，我就问佢 清洁阿姐， 出边嗰个残厕咧系开唔到，系你锁出定系咩？我唔知道、啊，冇负责嘅，我真系唔知道啊，唔知道啊，跟住就去。 哇！其实我想讲，系啊，你 呢啲嘢唔系我跟开啊。 如果真系入边有个伤残士，如果佢跌亲，系冇人处理到 佢，都唔 会谂， 总之唔问我，都唔知道。 系啊，你咁样讲会唔会不负责任啲啊？都你都叫厕所清洁嗰个阿姐，你都话哦，都系 call 人嚟啊，咁系咪先？ 嗰个姐冇完全。 哇！跟住我哋搞咗一轮咧，嗰个人都系话我带你去第二个，但系我想话如果入边真系有人晕，但佢仲要带我去另一度都唔理佢。 同埋佢系冇，我真系心谂阿姐，你都拎埋条匙嚟啊？咩喐你开门啊嘛？ 唔知啊， 真系咪？ 真系。 我呢个时候咧， 好彩入边唔系真系有个阿伯咁样咯。 系啊， 如果唔系就话吓，你应该发人哋话开唔到，你应该开嚟睇。 因 为 咧嗰排都有件新闻，就话有人系晕咗喺残次，或者系我唔记得嗰个系咪有冇事啊？ 呢个时候你就发现唔同嘅商场咧，有个管理系完全唔一样嘅。 系啊，同埋咧我。每一次咧，即系我喺呢个坐轮椅期间遇到一呢啲咁嘅事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咧，如果我系一个我 touch wood 咧，其实我系一个暂时因为受伤而要使用轮椅嘅人啦。 其他人啦、 啊，我谂紧，如果你系一个长期 真系、啊、 真系一个伤残嘅人士，你要使用呢个香港啊所有伤残嘅设备嘅话，哇，你真系火滚噶！真系火滚，我都系冇理过人哋用噶，系冇人理会的。 你 绝对 系我哋曾冇谂过嘅嘢嚟。 系啊，我明白沦落人嘅黄秋生点解咁嘈啊！ 同埋我都明白点解咁多电动轮椅，我都明嘅。因为开头我都会觉得电动轮椅好危险，因为啲人咧真 系 好高速咁使用啦，即系好似咧横行无忌 咁 啦。其实我都明白点解会横行无忌嘅， 因 为 都唔系为让你嘅，因为你唔横行无忌，你行捻到嘅。 因为咧喺我使用轮椅嘅时候，我就成日都尤其是佢哋。有推我都系话，哇！屌，嗰啲人都唔理你嘅，系 因为咧，我推 YY 嘅时候咧，我就将我嘅暴躁毛咧教到100%，即系开咗佢，开扭 力全开， 扭到最大啦。YY 就哇，你好凶，头先好大声，因为咧我推住 YY 啦，咁然后咧。其实咧，我哋推嘅地方咧，啲阔通道都好阔嘅，即 系 因为唔 系 旧区啦，即系都一定有 lift 啊 ，lift 都好大啊，即系都已经有晒，起码唔系旧区，普通平时，即系唔系嗰啲观塘 啊， 街 嗰啲 湾仔咁嗰啲旧区，即系已经推咗几上，系啦，算系咁噶啦。但系都系有好多盲目咧，行到前面一秒先发现你个轮椅喺前面， 系啊，直情喺正前面都有噶， 或者佢就即系喺侧边咧。抽你个头掉过， 或者等地铁嗰架电梯嘅时候先搞笑啊！ 系 都要冲入去， 系都要冲入去， 同埋好多僆仔即系学生啊， 系都唔理啦，亦都好多小朋友家长唔会理佢，佢差啲撞到个僆仔嗰啲咧。于是我就成日都推住 Y Y 发出一个睇住啊， 系 睇住啊，呢度啊。唔该， 所以同埋咧，我都试过想喺轮椅前面加装机关枪， 即系又推又双枪。 我有试过系嗱，阿牛推我嘅时候咧，就系喺商场，即系叫做设备比较 好啲 嘅地方， 即系平地啊或者咩。 杨怡试过推我 系 街嚟嘅，哇！真系街仲恐怖，因为咧行路嘅人咧系唔睇路， 同埋我就发现咧好多即系香港街好窄啊， 系都系嘅。 即嗰个行人道好窄啊，好多嘢啊， 嗯， 系啊，入边有时巴士站啦， 系啊， 即系垃圾桶啦， 同埋其实轮椅真系几惨啊，就系你个 lift 咧喺另外一边，你要再行好远，即系 所以佢哋要规划个路线就系，唔系，嗱，我哋首先咧要穿过呢度，再落去嗰边，再呢度行过去，再嗰度上先得。 即系如果你有要用使用轮椅屋企人，你真系要清楚晒嗰个地形点去。 系啊， 如果唔系你 系 你有手足无吓去边边啊，死啦冇嘅，你要 推 住佢， 好难揾啊嘛。 所以我就同埋有啲路咧系断咗嘅，即系例如你推到嚟就吓冇得去，点去呢度啊？ 系啊， 唔系仲有一个咧，系记唔记得有一个商场咧，你要上去咧一定要搭 lift。咁如果架 lift 系冇得揿噶喺地下，你要打俾佢 啊？系啊，你公开佢啊！有一次我同杨怡咧，佢推我去亚兰中心 哦， 亚兰中心即系嗰、那个牧羊少年嗰度 哦， 嗰、 那个亚兰 中心啦。咁咧，我哋咧就谂住上去食嘢啦。咁咧，我哋喺下边佢有个 lift 嘅， 系咯，佢有一排 lift 就好似上去上面好高噶嘛，可以。 系啊。 咁我哋咧就推嘅时候咧，经过一个好似卖嘢嗰度出边嗰个女人好好人， 哦、 即系见到我推轮椅去呢个 lift 嘅方向，突然间就话，佢话 打电话， 你要打电话噶，跟住我吓。打电话，我哋打 lift 系冇得揿上嘅。 原来嗰架 lift 喺地下系冇得上去噶。 咁佢可以做乜？ 喺一楼上嘅。 系啊， 吓、啊、 你如果嗱，我唔好讲我系伤残士，讲 普通一个人、啊， 你推 个 B B 车、啊、 或者你要、 啊、 要搭 lift 嘅，佢话你唔好冇噶，佢唔会停嗰度噶。 你要打电话俾佢嗰个搭 lift 嗰个人， 特登开喺嗰度开门先得嘅，即系你唔会企喺嗰度等到 lift 噶。 在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朗豪坊隔离的商场没有这个问题。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朗豪坊隔离的商场。 不是就是隔离，因为亚兰是朗豪坊隔离。 对面 的。 他意思是朗豪坊好一点。 是啦，不会有这个问题。 即是嗱，你问我譬如我带住我带住一个老人家，他不是坐轮椅的，我不知道。 我行得很差，是 啊。那那个女人是因为见到我们用轮椅才说啊你要打电话的，你不能 打电话。 他打电话说管理处，他说你想去哪里，我们由几楼去几楼，咁即系 G 楼要上一楼，佢都要打电话。哦、你唔系揿嗰个掣等噶。 跟住仲有个问题咯，你叫咗佢开 lift 咯。 系啊， 跟住佢话你落啊，佢以为你落啊。 我哋等咗好耐啊，我哋系上啊。 系啊， 佢竟然唔接啊！你咁你咩？佢 完全即系佢 沟通唔到， 佢 customer service 好明显好差。 我 系同嗰个嚟残次睇下冇人，但系冇攞锁匙嗰条 一 捻样咯。 呢两个商场真系嚟嗱，亚兰中心呢个商场我。极度真系我唔明白，我唔知道有冇人使用过咧，都可以反映一下。哇，好差！我想问你，真系同一个老人家，如果唔系坐轮椅，咁你点知道企喺个戆鸠鸠？ 即系你谂下，我哋年轻人都咁燥啦，老人家更加燥啦。 老人家唔识燥，即系点啊？冇嘅，点解唔得嘅？ 有阵时 唔系噶，有啲屌你老母嘅，有啲老人家 废佬啊！ 我系觉得嗱，仲有啊，你再落翻嚟要喺地下落， 再 打都要打电话噶。 又系我落翻去啦。 系喂，嗰度其实讲紧一楼嚟噶咋，即系一层噶咋，我唔系上十九楼、二十楼， 即系唔系上 office 上 边 啊？ 我真系唔明佢点解会咁咯。我觉得呢个商场搞咩啊？佢完全系，我有少少觉得话你系咪特登咁样，唔想人唔想坐轮椅有 B B 车或者老人要用呢？ 咁其实系咪坐轮椅嘅人唔可以出街呢？我哋就喺度谂。 系啊，我觉得严重歧视。自从呢件事之后，我觉得同埋我想讲咧。你如果不是不舒服或者你没有任何问题呢，你可不可以不要搭 lift 霸住那架 lift 啊？在地铁那里呢，有很多跟你讲，首先是十几岁的学生倾偈，或有些人打尖又不理人家拿 BB 车或者是伤残的照插人家队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我真的觉得你们是有手有脚。我跟你讲，每一次我见到这些有手有脚健全的人，然之后去使用一啲根本人哋系要伤残或者 B B 车啊老人用嘅即系呢啲咁嘅公共设 施 咧、 啊， 我觉得好差，佢哋系唔理人啦，好似嗰啲斜佬咁样咧，系俾人哋架车推噶，唔系俾你哋贪方便唔想行楼梯行噶，你明明有啲系单向咧，即系你架车轮椅一个咧冇任何位噶嘛，佢、单可当面喺嗰度行嚟咧，就我哋推轮椅嘅人就要向后。嚟俾佢行， 让佢啊要。 喂，你知唔知呢条路系咁？嗱，我话听，我真系我唔好意思，我都要讲咧。我系呢一排因为咁样样而好黑心，每一次我都话，我希望你唔好有事啦。 系， 我唔想诅咒人咧，都忍唔住。 我睇你几时死。 有一次我同你讲最严重嘅系搭 lift， 因为咧你搭 lift 咧，你轮椅入咗去咧，其实霸咗好多， 压咗啲空间。 香港有啲 lift 好窄嘅啫嘛，有人咧就会插嚟怼，明明你已经系。头位噶啦，佢咧见到咧个 lift 开，因为佢惊上唔到嘛，你轮椅入咗冇咗一半噶啦嘛，咁佢就即刻插队啦，然之后佢同你讲啊对面有 lift 啊，跟住我哋一拧转去对面 lift 嘅时候，个 lift 闩咗，然之后我哋上唔到 lift 噶，然之后我忍唔住讲一句，我希望你唔好要坐轮椅啦之后。如果唔系你， 他朝 军体也相同。我同你讲， 唔系你话你有时好攰好辛苦，搭下 lift 系 OK 嘅，但系你唔好喺， 好明显嗰啲又唔 系 啦。 我觉得地铁尤其最严重，因为佢哋系唔理人嘅， 好多次啊， 唔系净系轮椅嘅。其实咧，我有朋友系生咗 B B， 佢话佢等 B B 车上， 系啊，细路啲 推车仔都系 啦，就等咗好耐， 系啊， 即系等成五架 lift。咁但系我哋都遇到一啲好好嘅人嘅，帮我哋揿住啲 lift 嘅， 喺呢个。咁嘅环境底下都有啲清泉一两个咧，系好 有希望啊！ 或者发现好嘅人 有 好嘅， 佢帮你揿住啦，又或者佢让你开门啦。 我推住 Y Y 就入一个商场嘅 lift 啦，吓，跟住咧有一家三口都一齐入嘅，嗰、那个妈妈同嗰个女，嗰、那个女仔应该我谂可能幼稚园， 系啊，好细个， 系啊，幼稚园嗰只，嗰、那个爸拎住个手机喺度打紧机嘅，应该佢阿妈就拎住佢嗰个滑板车嘅，咁啊三个咁啦，即系同我哋，我同 Y Y 推个轮椅啦。跟住入嘅时候咧，佢阿爸就一支支入咗去啦，打机嘛，入去咯，企埋一边。跟住咧，系啊，嗱，跟住咧个妈妈就入咯，拎埋个滑板车，哎，入嚟啦咁啊。 佢阿妈都冇揿住个 lift 噶， 系啊系阿妹， 就叫佢跟住，反而个妹妹咧见到我哋推轮，佢咧揿住个 lift， 然之后，你啊入啦入啦咁样啊， 好好， 跟住我就哇真系好好啊，心里阿爸阿妈都冇咁做， 系啊，个妹妹望住我嘅，可能佢觉得，你点解咁，即系佢唔系一个老人啦， 系啊， 点解？跟住我就即系都我哋有特登咁讲啊，你真系好乖， 好乖啊，唔该你啊咁咯， 唔系有一次咧喺个 lift 度咧，又系呢啲家庭。又是夹 BB 车，跟住咧嗰个阿妈就同个细路搭 lift 啦，跟住佢叫佢阿爸拎住个 BB 车去搭电梯啊，即系唔系我哋嗰啲咁升降， 因为佢咧入唔到啦，因为我又坐轮椅啦嘛。 我又觉得佢呢个方法 啊，咁 唔好 咯，我哋 系 边啦，我哋可以拎啊嘛，因为佢哋 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喺使用呢啲嘢嘅时候，你见到系有人需要嗰啲，你俾人哋先咯。即系你学嗱，我其实我唔明啦，因为等 lift 咧其实都好耐咧。其实如果我哋行到咧，我讲真，我行到我就唔想喺度等咯。 我唔会搭佢 lift 噶， 你扶手梯上咗。去慢细啦，点解佢哋要企喺度等？ 或者你搭 lift， 你让佢先。 系啊，你俾人先咯，你唔系 跟翻排队咁排。 系 咯， 即系我就觉得佢哋真系完全冇理会呢个，系我觉得 呢个都，因为我唔知道普遍好多，即系当然有好差嘅，都有啲好嘅人的。 有嘅，我有一次， 但 系 有阵时差嘅比例都好多吓。 系我嗱，你咁问我啦， 都好高啊， 我觉得差嘅比例多好多。 系啊， 起码七成啊， 我真系觉得 七成， 心里边真系觉得香港人都真系好。 因为我都试过咧，拗柴咧，跟住我就我唔系轮椅，我揸拐杖嘅，即系冻嗰排要冻下咁啦。跟住咧，我上巴士咧，低层人咧都唔会让噶，都全部都无视你个。揸住支拐杖企佢都唔会理你噶。 不过我咁觉得啦，你唔可以勉强人哋让嘅。不过我希望 系 大家系 啦， 如果你愿意或者你唔系咁攰嘅时候，你可以让一让俾有需要嘅人嘅。 咁都坐巴士真 系 好， 亦都唔会就你。即系讲行路咧，嗱，你问我，我本来行，我平时不嬲行路都系，其实见到个轮椅或者拐杖，我会兜过佢哋。 唔想整到佢啦， 即系快兜过佢先。咁我就喺佢个后边，就唔使谂喺佢个前边会整到佢，或者条路太逼定咩？ 总之，歪歪坐轮椅一轮就引发咗我哋好多原来体验到呢一啲嘢之后，先更加识得去尊重嗰啲即系行动唔方便嘅人。 同埋最烦系咧，佢即系歪歪整亲呢段期间落雨啦， 系啊系啊系， 即系想死啦，系啊！我哋同佢出出去都想死啦， 即系落雨又比较麻烦。好在而家最即系已经好天翻啦。 歪歪而家唔使坐轮椅噶啦， 系佢已经冇坐轮椅啦。 我唔知道，我希望咧嗰啲规划咧，其实我觉得好多嗰啲轮椅嘅设施或者俾伤残人士用嘅设施咧，系虚有其表嘅，即系佢咧可能因为某啲原因，佢要有呢样嘢，例如佢个商场， 但系佢嗰个 一定要有，但系佢冇谂到 使用得唔系好好 都冇 咯。我觉得应该系要关顾下个使用家系点样用，你先整出嚟咯，唔系鸠做出嚟咯。 同埋我喺YY受伤嘅时候，因为轮椅咧其实系租翻嚟嘅，原来咧好多租轮椅嘅。即系慈善机构咧，系唔租俾后生嘅人嘅。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歧视， 因为受伤咧， 佢话可以租俾老人，我哋就系提供服务俾老人家 嘅 啫。 咁但系后生都会整亲噶， 系啦， 咁亦都唔系话个个会买一架轮椅 用 啊， 系 啦。 咁后来都即系都唔怕讲系 顺利啊，做到红 十字会租嘅。虽然佢可能好多其他新闻唔好啦，但系呢个服务咧，我觉得系即系 大家 使用有需要都可以嘅。 推介呢个服务咧就。系咧，佢系可以租用轮椅嘅，咁而冇唔系一定系老人嘅， 或者即系总之你讲个原因俾佢听，有个 case 佢有个 file， 佢就会话俾你听会唔会租俾你啊，每个月几多钱啊，咁其实好平嘅。 例如你真系有好似我咁样整餐，或者你有朋友都系好想租嘅咧。其实可以使用呢个服务嘅，咁我觉得佢呢个服务都唔错。不过你当然 所以唔希望你整亲啦。 不过我觉得佢提供呢个服务系唔错，好似仲有其他器具都可以，即 系 关于整亲嗰啲，即系如果有需要，你又唔会即系短时间要使用呢样嘢，我觉得系可以租用咯，租借咯。 系啦。当然都前提唔好希望大家整亲啦， 同埋大家行路可唔可以？看看路面情况， 同埋自从我整亲脚之后，我发现其实好多人都整亲脚， 系啊， 唔同人都有整亲脚咯。 大家可唔可以睇一睇路啊？ 系 啦，大家要小心啲， 好似蛙咁撑住个支架， 系啊系啊，即系咁样见到 佢就咁行， 真系要小心地滑啦，小心地滑。 同埋咧。 唔好成日挂住睇电话啦， 唔好挂住睇手机啊！ 尤其是喺街嗰度，我真系见到好多人咧斋睇咧，完全唔望噶。 因为我哋嗱，我哋推娃娃嘅时候咧，我哋咧其实系好惊整到人哋， 系啊，因为 即系可能怼到人只脚唔想。 系啊， 但我哋发现咧，其实我哋应该唔会怼到人只脚，因为佢哋自己冲埋嚟。 冇错，同埋佢有我有见过咧，拖住细路仔嘅大人就睇住个电话。跟住佢自己拖住个细路都唔望嘅， 个细路仔喺个轮椅嘅水平线，差成个车埋。 喂，真系好惊整到人噶。 同埋咧，有时我即系觉得喺食嘢方面啦，即系轮椅，原来你都不得不要去一啲大嘅餐厅或者商场嘅餐厅。 我哋就好似你嗰俾赖人生嘅长盘柜子啊嘛，咦？呢啲餐厅入唔到喎，原来。 同埋我都想讲咧，跟住咧，因为我有阵时候都会，因为我成日都喺屋企啦，咁可能。又把握到机会，如果出去有人推我嘅时候咧，我都话唉、哎，不如喺出边食啦，因为好食都好难。 好闷啊， 系啦。咁原来你发现咧，好似杨怡话斋，最后你都系会帮衬翻啲大商场里边嘅大集团嘅餐厅。 即系平时我哋话要帮衬小店嘅人咧，都不得不要，系啊， 小店唔到啊，大佬。 即系佢嗰个楼梯小楼梯一级咁，你 一 厕 所 又 唔得啦， 系啦，厕所又唔得啦，冇厕所。 同埋咧，我觉得有啲都唔系好想你入去，因为会 压咗啲位啊， 唔知点样俾你入到去，跟住搞一大轮。 即系好靓嘅木台仔又唔够轮椅，摄到点坐啊？ 系或者佢个门口根本。 咁我都希望有啲小店系可以有呢一个比较好嘅福利，可以俾呢啲唔同， 好难空间要够大咯。 同埋你个门口嗰，净系如果得一级你都搞唔掂，因为 有啲 门 都好 窄。街嘅所有铺啊食唔到噶， 街铺、地铺、 地铺嗰啲全部都唔得噶， 系 一定要去商场里边嗰啲， 系啦，嗰啲乜心集团啊， 好多即系同埋要睇下佢个门口会唔会咁样直入到咯，嗰啲凳系咪？ 原来 Starbucks 系。好对你 好 有 好、啊、因为你只要想喝杯东西想休息一下你怼埋佢就得了、啊、是啊 都冇得揀啊 真的冇得揀你麦当劳呢我有一次试过想入去都唔掂因为呢佢好逼啦同埋呢冇一个位 置。有啲铺呢好小啊真係。 佢都冇货你想咁样入去你可唔可以摆门口。 咩我试过啊见过个那个阿婆啊个飞人推住个阿婆。跟住呢佢想咁啱坐嗰位旁边系嗰啲买咪笃嗰部机咪冻喺度笃笃笃嘅，佢嗰度咧同嗰只台太窄啦， 是啊是啊 都过唔到嗰度。 系啊，跟住你就 咁啱， 即系你 系 你人 行， 系啊， 即 系 企冇紧要行行到噶。 如果喺商场入边咧，反而有啲铺大啲，系因为佢有啲消防条例，你个、 哦、可能 你个轮椅啱啱好可以行到， 可以 即系佢个阔落啲个走道咧，佢俾你可以咁样咯。都真系 一个好好嘅体验，系咪？好啦 ，touch wood 唔好再发生啦，我哋 好嘅体验，同埋希望伤残人士嘅朋友真系多啲俾人哋 关心佢哋多啲啦，带佢哋多啲出街啦。 即系我有一次都忍唔住话，如果我系一个永久，讲真啦，我其实系我而家系一个暂时性嘅伤残啦，我已经觉得好似。好即係已經話，唉，算啦，我唔去啦。有時我就唉，都係唔好搞啦，因為我唔想人推我， 麻 即係你又叫 人 哋㗎，係啦咁。跟住我跟住楊怡就會話嚇，咁你掰咗都要食飯嘅，即係佢意思點解你唔可以享用正常人使用嘅嘢咧？ 因為我係一個好正面嘅人，所以 佢覺得 你 唔會因為咁我係諗，如果你係一個真係永久嘅傷殘人士，你唔通真係唔睇戲咩？你唔會你係唔會咁噶嘛？係咪啊？你唔出街食飯？因为你是跛的。 我不可以代表他们说话。 即是我意思你没理由因为感而令到你扼杀了你使用其他东西。 首先要看本身你的人是什么性格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希望大家就算无论是有没有伤即是行不行到是不是正常人都好都有权利去 享用那些。 是啊你可以 有权利去 正常人看戏。 如果他记得拿锁匙来开门的话。饿尿都唔俾 我、 啊，我 觉得嗰啲即系呢啲咁样嘅商场， 得一个人， 系 啊，得嗰一个人点算？ 我一个人都可能我处理唔到咁多嘢嘅喎，啊，点知点样打或者点样去？ 咁我喺期间咧见过有两个咧坐轮椅嘅人咧，佢哋自己推轮椅嘅，咁佢哋嘅轮椅好靓噶，自己手推啊，唔系电动噶，佢哋自己推入去茶餐厅食嘢。仲好好正常咁样噶，好 喺佢哋已经习，即系有一套嘅应对方法，都知道呢间系入到嘅。 我希望多啲人好似佢哋咁，系正面嘅咯。 同埋我想讲下，如果要睇戏而家坐轮椅嘅咧，Element 啦， 元芳 唔错嘅，不过系远啲嘅。 系啦，但系佢即系嗰个位系唔错 嘅， 阔落啲咯，同埋个商场又 系啦。 咁當然啦，嗰度比較大啦，係啦，咁你但 係比較貴啊， 係啦，咁但係我意思，但係好大部分仲有邊個？我去過 Element 睇過啦，咁跟住仲有新都城啦，即係寶林嗰度啦，因為我住將軍澳嗰邊啦，咁跟住我就覺得，但係嗰個咧係一個僭建嘅感覺咯，喺將軍澳嗰個就 係 其他都係喺前面嘅，其實油麻地電影中心都有。 系啦，但系因为你要推入去嗰个街啊，所以就好难选择啦。 电影中心就系啦，比较即系嗰个去可能有 后厅嗰个位系唔错嘅， 咁方便咯，推到嗰度。因为嗰啲都有地铁上去咧，地铁沿线即系你要使用呢啲 都可以 lift 啊，嗰啲就比较方便啲咯。你无可奈何，即系你要帮衬大商场啊。如果你又即系要推轮椅都 系啦，咁 系啊。 好啦，轮椅嘅事件就 系 过一段落噶啦， 佢而家系拐杖 嘅，又系啦， 系啦，三只脚唔使四只脚。 佢而家边个行埋喺嗰个掘坑，佢好似蛇太君咁噶啦，成日喂攞翻你蛇太君啦，咗啊！ 喂，我开头系两支拐杖，蜘蛛人、 你知唔知道呢一集？呢一集系唔需要画封面啊，画咗噶啦， 系咩？ 小心地画 ，OK， 小心。同埋大家咧，落雨嘅时候记得小心行路啊，因为成日落雨嗰阵时真系危险。 冇嘅，都系。我觉得你是一个健全的人做回基本的事，即是人家要推拉拉门咯，你就是拉拉门咯， 即 是你又不用你的力按住人家过的嘛。 我觉得真的体验过会更加尊重其他人的。我以前你没那么细心的，但现在会再留心一点。 有人按住到 lift 咯，是不是？ 是啊，嚟紧啊，有啲人咪不如入先咯， 我会等多阵的。 我会行那边啦，电梯普通的电梯啦。 都是人家需要，你就不要等。 如果咧，系嗰啲电动轮椅冲埋嚟，我唔会再闹佢噶啦。而家， 因为我都明白火力全 开，但我都会可能睇住啊， 系 咁样嘅，我都 系啦。 火力全开，机关 枪可以装喺轮椅前面争取。 哇，你真系好大声！头先你喺个头顶大嗌， 系 跟住嗰个盲模啊，真系车过嚟咁啊！ 同埋平时唔中意行路嘅人，而家觉得可以行路系咪好开心啊？ 行我自己行得我行咗啦，唔使喺度等啦，系咪先？边个想喺度等啦？系咁啦。拜拜， 拜拜 ，Hello。 Yo, what's up?